指数报3408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6，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41美元，卖出1914.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五时，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搭车的时候没位坐就很危险了。在世界各地有没有爱心座位给老友记坐呢？一起问一下新加坡长者照顾服务工作者秦燕玲 Alice。 爱心座位或者是关爱座啦，不是专给长者用的，全部有需要的人士啊都可以用的。啱啱推出呢啲爱心座位嗰时咧，我系觉得咧人民用座观念唔系几好啊，后生啲嘅咧好多咧就系霸住个位，咁我系希望大家咧都比较明白点解有呢啲爱心座位啦，仲有系希望咧大家都系有咁嘅人知咧，同有咁样嘅意识咧，就系、是、知道要将呢啲位咧用俾佢哋更加有需要的人去坐啦。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早晨， 大家好。 Bonjour， 午安。 Ohayo， ciao。 I feel good。 你亲切真挚嘅笑容， I knew that I would not。 你每一个亲切嘅回应， so good。 热情香港， so good。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 wow， I feel nice。 早上10点至1点， 香港暖流。 So nice， I got you。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

陈百强一生何求，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啊！呢、這、一个字眼，呢四个字，会唔会有时都喺你嘅脑海中会出现？你每日嘅忙碌，每日所做嘅嘢系为乜嘢咧？人总要有一个目的嘅，有一个目的系推动你去坚持你每日嘅新路，每日嘅目标去做吓。咁当然啊，视乎每个人对自己个要求几高，所以就形成系不同嗰个嘅。工作的进度啊，一个理想咁向呢个目标进发，咁而都合成一个社会嘅，即系每一个人嘅要求唔同。总之，能够系即系尽你嘅能力，无愧于心去过你嘅每一天，都系应该系你好想做得到嘅事啊！无忧无求，两餐温饱又唔需要大富大贵。咁不过如果系咁嘅时候，个个都系咁平淡咧，社会又未必有好大好超然嘅进步。一定是有不同的理想，有些野心高一点，有些是中层，有些是低一点的样子。社会就是这样合群，群策群力的去大家合作而成，成功进步。早晨，时间5:15，强烈季候风信号呢就挂起了，昨晚呢都挺大风下，其实中秋节都过了，那是开始一路即秋凉啊，到慢慢好似好唔好觉嘅感觉嘅时候，秋天过咗嘅时候又会冻噶咯，即系冬天嘅冻。不过睇翻嗰个中国24节气咧，嚟紧嘅星期四咧就寒露啦，咁啊再去两个星期之后到啦，就霜降啦。睇住呢啲廿四节气嘅时候咧，都系提醒我哋天气慢慢吓、那个季节都会变化。今日会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5度。 若我活埋，情路行尽了，情况继续坏。当天的一切变作一生的心债。My love goodbye， 心似被刀割。My love goodbye， 痛苦可理解。是我欠了你的债，求闭上眼睛想想，不要问，还愿了解我的心态。Love, love. 情泪流尽了吓，情尽亦都一切都尽啦。咁啊，希望你多多原谅理解我嘅嗰个心态，其实都系我欠了你。当有啲嘢解释唔到嘅时候，就系你欠我，我欠你嘅嗰啲去嚟到解释。咁但系即系欠嘅咧，都唔系净系一个单方面欠嘅，系互相可能有啲嘅亏欠，数亦都数唔尽。但系另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如果你跳出呢啲解释晒所有嘅嘢嘅时候，或者系跳除咗一切嘅心理嘅障碍，或者有啲嘢咧可以继续。咁人生可能大家都系喺自己嗰一条路去向前行、向前走。基本上可能希望都有个伴陪伴住自己一齐，但当你发觉哦，原来大家所行嘅路，我中意行呢边，你中意行嗰边嘅时候，咁日后系咪真可以相见呢？呢个亦都代表咗可能意见嘅一个分歧。如果能够系通得到嘅，就继续向前行；唔得嘅话，日后再相见都系一个好朋友嘅相见，继续都系向人生嘅方路去行。首先是 Connie 邝美云的离别的摇篮曲。另一首都是摇篮曲，对着 BB 仔，对他一切的期望，一切的教导。 摇篮正轻轻在摇荡，抱抱你可知道实在幸运，皆因今天的你是个错。 小朋友的降临咧，对于一个家庭嚟讲咧，系开心嘅。有多个成员，又或者系呢个小朋友，系两个人嘅所谓嘅叫爱情结晶品啦，系一个好奇妙嘅一件事。有自己嘅下一代，佢喺吓即系嚟到你哋嘅家庭嘅时候咧，系满怀希望，好多开心，好多期盼。不过你要想佢将来长大能够做一个有用嘅人啦，吓系即系一个心存正念嘅人咧，都系唔可以话谂住天生天养嘅心态。每一分每一点滴嘅爱，都系需要你灌输而俾一个即系正能量嘅爱。正嘅当中系需要好多教导，或者面临系可能好多一啲嘅失败令你气馁，但系呢个你就要有晒心理准备咧，先至去做人嘅父母。摇篮曲。写词的是卢国沾，刚才都在个歌词里面是道出了一些的他的想法，也都是可能会是你有同意的一个的存在，所以呢要培育教养的小朋友并不简单。李允宁的摇篮曲，时间接近5:26。 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that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 if you say.You won't step away, then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Dancer's Lullaby， 而家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现时嘅温度系25度，今日最高温度29度，系吹清劲冬至东北风嘅。咁接近5:30新闻报道嘅时候，有佢啊。 早晨啊，我系张德兰啊。哇！一早起身最好做咩呢？其实以我读过中医嘅课程咧，咁好想啊话俾大家听，其实当你起身嗰阵时咧，就最紧要咧保持一个开心嘅心境啦。咁同埋咧，又要注意一下你起身嗰一刹那咧，又唔好急咁样将个人自己弹起，咁都要最好喺嗰个床度咧吓拧下拧下，即系当然系慢慢咁拧一拧。咁先至慢慢起身，咁到起身之後咧，就坐喺床邊，最好咧就係可以慢慢行去咧，飲杯暖嘅開水，記得係室温嘅水，千祈唔好飲啲好凍嗰啲冰凍嘅水。好啦，咁你飲嘅時候咧，就可以慢慢飲，咁啊大概飲一杯到啦。咁點解要慢慢飲呢？因為經過一晚嘅我哋嘅休息啦，咁我哋 哋希望嗰、那個胃咧能夠係慢慢去適應我哋飲落去嘅嘢，咁所以咧最好就慢慢慢慢去感覺去，咁然之後咧就好開心去洗面刷牙，跟住做一下一啲伸展活動，咁就會令到你一天裏面新嘅開始係非常之高興噶啦。咁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教育局上个月下旬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指那名教师在设计的校本教案、教学材料和工作纸有计划地散播港独信息，对学生构成严重损害，是严重专业失德。教育局说有关教师有足够申述机会，局方充分考虑申述内容之后才作出决定。涉事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使用过有关教材的教师分别接获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据了解，那名教师来自九龙塘宣道小学。教协认为局方取消教师的注册是处以教育界的极刑，程序并不公义，教协正是协助相关教师上诉。教协又批评局方没有认真听取涉事老师的答辩，就单方面作出判决，并向学校校长和老师分别发出谴责信和书面警告，是恫吓学校管理层的卑劣行为，认为是绝对不能接受。本港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属本地感染，其中1宗源头不明。患者是住在青衣南晴湾的46岁女子，潜伏期内曾经到尖沙咀港威酒店食自助餐。另外再有泰国来港人士确诊，患者3月中来港，曾经在尖沙咀豪丽大厦和5人同住，其后搬到士德福山景酒店。至于早前由尼泊尔来港的确诊女子，她的2名同住亲戚亦都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担心有传播链，已经联络泰国领事协助派发样本樽。又说近日陆续有源头不明个案，形容社区有不同的火种，呼吁市民保持防疫意识。至于7宗输入个案的患者，1人来自印度，6人由尼泊尔坐同一班机抵港。当局根据法例要求尼泊尔航空停飞香港2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型肺炎，为不够一个月之后举行的大选增添变数，也都可能影响到余下2场的总统候选人辩论。特朗普的主要对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说，如果专家认为是安全，他愿意按原定计划在下星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和特朗普辩论，强调会听从科学。在首场辩论中，拜登和特朗普相距大约3米。至于原定当地星期三举行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距离就会由原本的2米增至3.6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会议上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侵犯人权，强调应该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并对有系统的种族歧视表示深严重关切。张军代表中国、白俄罗斯、缅甸、俄罗斯等26个国家发言，指应对新型肺炎疫情需要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单边强制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对人权造成不可否认的影响。张军又说，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和布莱克枪击事件反映长期存在和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警暴和社会不平等，欢迎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防止执法人员过分使用武力，呼吁全面落实有关决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148点，升46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8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5，瑞士法郎0.916，加元1.327，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9美元，卖出1913.6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面对新型传染病，其实哥哥姐姐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保护自己的。一起听下安老事务专家梁志雄医生给我们的防疫贴士啦。 第一，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样的病毒是飞沫传染的，换句话来说是咳啊、唞气啊、打乞嗤啊，咁系会传染到嘅。所以我哋第一就尽量咧，就唔去咁多人烟稠嘅地方。若果有机会喺出街咧，最好有口罩啦，同埋系勤洗手，因为我哋好多时候系摸到嘢咁喺行街啊。咁若果你唔洗手咧，自己摸翻自己嘅面啊、口啊，咁啊传染咗个病咯。嗱，家居亦都要做啲清洁功夫，洗多啲地啦，抹干净啲药，甚至乎用少少消毒药水去洗啦。嗰啲渠口啊，尽量倒啲消毒水落去。当然，任何做法都唔系话100%可以令到唔会传染到嘅。不过咁样做法咧，一定会减低我哋传染，帮助我哋身体健康。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你系仔仔女女嘅偶像。你是他们的模仿对象，电视你看他看，电脑你迷他迷，你动多点他又动多点。幼儿要健康，就少点对着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点亲子活动，多点走走动动，一起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点对着荧光幕，多点活动更快乐。 你比唔上佢哋噶啦！ 佢哋有咩咁好啫？ 佢哋会教我煮嘢食啦，又会陪我倾偈，仲会咧做我嘅点唱机，点埋歌俾我听添啊！ 佢哋到底系边个啊？ 咪就系、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主持陈明雄同叶蕴仪咯。嗱，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都会听到佢哋好好听嘅声音，陪我过充满爱嘅下午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天气咧都几差下，不过啲天气咧而家个感觉，大家都好似已经心中已经习惯咗，就系、是、突然间咧喳一声啊，落好大好大雨啊！明明都好好天噶，咁突然间又落雨。寻日朝头早又先系黄雨啊，咁跟住有红雨咁，咁但系再冇落嘅时候咧。出太陽喎，咁佢簡直好似忘記咗即係朝頭早嘅情況係咁嘅樣嚇，所以有時天氣又好似同人嘅脾氣都一樣，或者你都會見過有啲人咧就係、是，哇佢有時咧好温柔軟順啊，啊即係好人啊，好善良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可能佢又會個脾氣係會亂曬大龍啊，癲咗咁樣嘅，但係之後咧又覺得係若無其事。咁佢嘅性格系咪咁样？定系还是一啲即系可能系心情差啊，或者系可能严重啲，会唔会精神有问题啊？咁如果见到呢啲咁样系咁极端嘅情况咧，系留意多一阵子嘅时候咧，作为如果系佢个好朋友，又或者系家人嘅话咧，都要同佢去睇一睇医生。咁人有啲时候脾气会有嘅，系接受嘅，但系唔系经常性系咁咯。经常性系咁嘅时候，其实对自己都唔好。个人最紧要咧，你系个心情舒畅啊。快乐啊，冇啲嘢扎住喺你嘅心啦，咁你先至可以生活得开心啲，有你嘅精神，你嘅闲情去做好你嘅嘢。如果好多时系喺心里边好多嘢扎住咗嘅时候，解决唔到、通唔到嘅时候咧，咁其实个对个健康都唔好。咁啊，中医上都好多啲嘅健康之道吓，咩不痛则痛等等嗰啲嘢啦。所以我哋对我哋嘅身体咧，你系或者未必可以好了解。但是有什么事不透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是早早是将自己的健康是转化是令到自己是真的健健康康去生活好一点。觉得不妥呢真的去见见你的医生。或者听我们很多一些健康的环节。每天都有在六点之后呢是照顾到你那个健康是不同角度的健康。星期二呢我们有中医学博士崔兆汉。那这排呢讲的这个更年期的情况。更年期成日都提醒大家啦，男女都有，同埋咧唔一定系年纪好大先有。而家好多嘢都话年轻化，同埋系及早预防嘅时候咧，咁喺未嚟到嘅时候，你做好晒一切嘅准备，佢嚟到嘅时候，原来系可以安然度过。呢个安然或者系你嘅体能、你嘅身体状况安然度过，又或者好大可能系因为你有所准备，好好照顾住你嘅健康咧，就可以令到你条路啦，健康嘅路可以更加顺行。咁一阵间咧，我哋喺六点后咧，咁会继续嘅咧就系更年期里边嘅五心烦热，今日嚟到系第三集噶啦。咁而家咧，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噶。出入嘅时候咧，都带多件衫，系薄薄地外套都好咧，保护住自己。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着啊。5:42。 往事如风，痴情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只见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芳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水花是湮灭，夜风已冷， 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化成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化成湮灭。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 台正宵999朵玫瑰。早晨啊，今日是10月6日，农历是8月20日，星期二。咁如果你是想申请居屋嗰啲朋友咧，咁都要提醒一下啦。听日啊，星期三咧就截止申请噶啦。每一次嘅居屋申请咧，都有好多人去申请啦，又超额几多倍咁样。今次咧有17.8万份嘅申请，超额系24倍，24.3倍。咁可能咧，就每一期嘅居屋咧都係有個吸引之處，又或者真係而家嘅樓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買得到，咁即係但求係自己論可以即係論自己嘅能力咧，去揾到你自己心中嘅目標。咁新一期嘅居屋就包括咗啦，樓王喺鑽石山嗰度嘅啟祥村啦，有四個屋苑。咁而係為期四周嘅居屋2020同埋白居易嘅2020申請咧，就嚟到星期三，聽日晚上7点就截止噶啦。通常咧，有時睇新聞咧都會見到啊，個個都去到最問嘅時間咧先至去，然之後真係撲到去入門口。記得有一次有個鏡頭就係一個申請者係最後去到，點知真係入唔到，係好似入唔到啊！另外有啲定係即係撲到都入去咁樣，但係最後都梗會有啲人失望，係去唔到即係遞交呢個申請表。但係其實成每一次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咧，就會諗咁大件事，你又想申請嘅，點會即係搞到咁問嘅時間呢？所以嗱，而家都叫有啲時間啦。如果你真係想申請嗰啲咧，提醒你啦。咁啊，當局亦都話咧，通常咧臨近截止申請嘅時候嘅嗰幾個鐘啊，都有好多人咧網上申請，所以咧嗰個系統其實都好繁忙。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去申請嘅咧，就早啲啦，盡量避免喺臨近嗰啲時間咧先至去遞交申請啊！如果你想做你嘅嘢咧，就要積極啲去面對啊！來自關淑怡唱呢一首歌，你肯定聽過。佢系翻唱嘅啫。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男子禁望温未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他人更理想。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饮魂脑际飘扬，了对我爱心爱情温柔，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趣。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 但听乐章，谁令我只问苦苦思量，长在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退向，留下这个伤口印象。 关淑怡其实唱歌是好的，不过有时咧都会听到一些新闻啦，一些即系脾性吓，脾气比较坏啊，好多时一啲负面新闻咧都影响咗佢一啲嘅形象。实际上而家唱歌嚟讲咧，佢出道一路好多歌咧都好好听噶吓。成名作就难得有情人啦。头先嗰首咧就是、唱系来自原唱者阿 Sam 嘅歌，咁好多时嘅歌星咧都会系有时吓。出唱片的时候要想想有什么可以突破一下，或者比较特别一点的呢，那唱一下人的作品呢又 OK， 其实不一定是会被原唱者说啊，即先入为主，我们会是不是先入为主好听呢，可能我都会有些有，但是其实在这个角度里面看看，我们都要接受一些新东西的，新东西又未必不好，你旧的东西好，但是新的东西原来走出来的时候啊，看多一些角度，好像我们做人咁，望多啲嘅角度，你自然会发觉、哦、原来可能以前咧都会系因为自己嘅一个执着而睇漏咗啲嘢，打开多一条路无妨啊，又唔会影响你之前所谂嘅嘢噶。关淑怡嘅印象。印象原唱者许冠杰，佢大把情歌，呢一首系最初时候听嘅情歌。 轻舟飘，互传誓约轻春晓，两心相邀影相照，愿化海鸥轻唱月情调，艳阳下雨每相衬，望偕白首永不分，美景醉人心相吻，绿柳花间相对定缘分，心两牵万里阻隔相思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恨， 痴爱莫变，离别凄酸，今朝似未见，明日对花亦轻眠。泪残梦了足影深，月明独照阑烟枕，醉拥孤琴比不禁，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夜半饮泣空帐独怀憾。 哇，年份真是久远，但歌是历久常新。1974年的电影《鬼马双星》里面的其中一首情歌，所以我就是最初听 Sam 唱这个粤语流行歌曲呢，及即已经是那时是将粤语歌曲的听法呢，那种风格呢其实提升了的，是新派一点的歌。双星情歌也是遥共对轻舟飘，这些情况现在都不是多见了。有没有这个闲情的日子走去撑下艇仔呢？游船可能都好多人撑艇仔，而家其实地方人唔系多，咁喺啲电影桥段啊都或者会有睇到嘅，或者曾经经过呢个阶段嘅朋友呢，可能都会喺你嘅脑海里面呈现咗好多啲嘅画面出嚟，係咪？早晨啦，仲有大概四分钟到清晨六点钟。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早上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噶。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啊，你冲完凉就整翻干个浴室啦，屋企有老有嫩，好易有淤溺嘅危险噶。 会唔会夸张咗啲啊，老婆？ 即使一桶水都有潜在风险噶，我哋应该保持警惕，考虑多一步啊。 收到，老婆大人。 咁除咗整翻干个浴室，今个星期你都负责抹干净全屋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现在温度25度，湿度88%啊。 假使不能公开妒忌，学习大方接受，同行时要殿后，谁冷落旧朋友？节日若我三位一体的庆祝，沿途明亮灯饰闪映着重重，言谈越炽热，内在更冰冻。谁当初无心将冷风撮合，然后留低只得这寂寞人？仍是你们密友，呆望你们热吻，应该伤感还是快感？中受难，一个我被撇低，却又很不惯。要走的一刹又折返，能承认吗？我故意当那电灯，他入你门，远长时入替也不能。是盲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

电影入面考古寻宝惊险紧张，但在现实之中夺宝是不是真的要用骑兵？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历史系咁话，畅谈天涯竞夺藏宝地。 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而家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咧就系十月六号，农历系八月二十日，星期二。今日有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灿红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咁今日会吹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嚟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颇大啊。早上会有一两阵骤雨，接近周末嘅时候大致系天晴嘅。嗱，强烈季候风信号系挂起咗噶吓，咁啊比较大风少少，寻晚都感觉到啦。现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0%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踏入新的月份了，十月六号的这个早上星期二的清晨，在钱佩卿身边的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在说了。早晨啊，崔博士。 阿健早晨，大家早晨。 今天是十月六号，后日就是24节气的寒露深秋到来了。 你讲起寒露呢，我又想起了我们之前讲24节气养生的嘛。其实呢两年前就是由寒露开始讲的。 哇，真系眨下眼就两年噶啦， 系啦， 系咯，而家中秋都过埋添啦， 更年期都就嚟完啦，讲咗大半年啦。 系嗱，咁啊，继续咧就话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最后一集嘅五心烦热啦，系嘛？原来讲下讲下卅几集啦，都出现好多个症状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吓。 冇错，我哋讲呢啲症状啊，或者嗰啲临床嘅症型等等咧，就唔一定净系针对更年期嘅， 系、 其实可以引申到咧，好多人咧都可能咧有同样嘅问题嘅。 嗯，好，咁呢次系等我去讲下呢个金句先啦。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补肾气呢14个字，大家都听咗大半年啦，都应该会好记得噶啦。嗱，我哋讲紧咧更年期里边嘅五心烦热咧，一共咧就有五个症型，咁有好几个咧就已经早两集都讲咗，剩翻落嚟今次就有两个去讲嗬。 我哋咧介绍个阴虚啦、血虚啦、金积脾虚、邪伏阴分同埋火郁呢两个咧，就反而未讲嘅。 系就今日讲啦。 两个啦。 嗯，好，先讲呢个邪伏阴分系点先啊？ 之前讲嗰啲咧，阴虚血虚嗰啲都系虚症嚟嘅。 嗯， 咁呢个邪伏阴分咧就系一个实症， 系 即系实实质质咧系有一啲致病因素喺度啦。多数系点嚟嘅咧？因为咧曾经有个外感冇清到， 嗯， 留咗身体入边屈住喺度， 一路咧越流越深，咁入到去咧，我哋叫阴分啦。 系，咁通常见嗰啲症状系点嘅咧？ 嗱，中医嘅有个理论就是，逢系一啲唔好嘅嘢留喺身体，屈耐咗清唔到咧，就会化热。咁所以咧，呢一个邪伏阴分咧，都会出现咧五心烦热。 嗯， 手心脚心咧更加热嘅。 系， 但系个热咧有啲特别嘅，夜晚就热，朝头早就凉嘅。 嗯， 亦都冇乜汗嘅。当你啲热觉得唔热嘅时候咧，亦都唔会有汗啦。有心烦啦，瞓得又唔好啦，个人其实有胃口嘅，不过咧就越食越瘦嘅。 嗯， 有本书《温病调变》系咁讲嘅： 夜行阴分而热，日行阳分而凉，邪气心伏，阴分可知，热退而无汗，邪可出表，而形归阴分更可知矣。 呢啲就系中医嘅阴阳理论啦。咁佢匿埋喺阴分嗰时咧，屈住啲热喺度啦，出翻嚟嘅时候咧，就好似咧你初初外感咁样咧，你都会觉得凉噶啦。 嗯， 呢个咧就系简单就介绍咗点解咧会邪伏阴分引起嘅五心烦热而出现咧夜热早凉啦。 系啦，咁医治嘅方法点咧吓？ 一般咧就系我哋话滋阴透热啊，将啲热透翻出嚟，会用一条叫青蒿撇甲汤。有青蒿啦，撇甲即系嗰啲水瘀壳啊，生地之母、丹皮几只药加减嚟运用治疗嘅。 系咁，第五就火屈系点咧吓？ 啊，都系一个实症，有火啦，屈住咗喺度。咁通常咧，一讲个屈字咧，都系同情绪有关嘅，有啲郁结啊，情绪咧唔舒畅啦，咁导致咧我哋身体度气咧唔顺啦。中医嘅术语嘅气机不利啊，个升降出入咧失咗佢嘅平衡。 嗯。 嗱，啲陽氣屈住屈住咧，出唔到嚟，咁會覺得熱啦。咁另外仲有啦，如果你過食一啲生冷寒涼嘅嘢啊，咁影響你個胃陽咧受到損傷或者受壓壓住咗，因為你寒涼嘅嘢撳住咗佢啦，咁啲陽氣唔可以咧散發出嚟咧，又會引起咧呢一類症狀噶啦。 係咁，通常啲症狀我哋見到嘅係點嘅咧？ 先咧有五心煩熱啦，即係我哋講嘅主題啦。 嗯， 多數胸悶啊。覺得唔舒暢嘅，頂住頂住， 嗯 啊、好似條氣窒住咁樣，個、 嗯、 人咧就煩躁，好容易發嬲，屈咗啲熱咧，肝膽又熱，好容易咧出現口苦嘅，小便咧又熱咧，就令到咧小便咧短短赤赤。 哇！真係好燥熱喎、啊， 係啦。 咁醫治嘅方法係點咧？ 嗱，我哋咧要升陽散火啊，將啲陽氣升散翻出嚟，用一條升陽散火湯啦，入邊嘅藥有柴胡、防風葛根、星麻、姜活、独活、人参、白灼、隻甘草同埋生甘草同用嘅，又系加减运用啦。 千祈唔好自己去做调教，一定你要请教你嘅中医师。如果你有觉得咩嘅唔妥嘅时候， 其实我嘅目的咧都系想大家有啲初步嘅认识，了解一下中医咧点样咧喺临床上。辨证论治咁解嘅啫。 OK， 好啦，正型讲过之后咧，我哋可以讲下古仔啦。 系啊，今日系一个笑话嚟嘅。 系 嗱，我哋知道而家新冠疫情影响全世界噶嘛。 嗯， 咁全世界都曾经有封城啦，又有居家令啊、限聚令咧、 嗯， 都限制咗每一个人嘅活动自由噶嘛。人人咧都好少再出去食嘢啦。 系 啊，只有叫外卖翻嚟一家大细屋企食噶。呢啲就變成好似一啲新嘅生活常態啦。 即係其實我哋好似係學習緊一啲以前冇過過咁樣嘅生活啊。 係啦，咁同埋咧衍生咗一個情況就係話，好多家庭嘅成員咧，大家咧都要留喺屋企。 嗯， 平時好少機會咧面對面接觸嘅，但係而家多咗好多啦。 係啊，都成日聽啲朋友講，哇，多咗仲弊啊！見面多咧，好似摩擦多咗啊。 有兩方面嘅、嗯，有啲家庭咧可能會變得更加和睦，更加關心。但當然啦，亦都有啲咧，好似你咁講啦，多咗爭拗嘅啦。 嗯， 最近我睇過一個網上笑話咧，覺得好有意思。嗱，有兩夫婦，大家各有工作嘅，平時咧兩個人都早出晚歸，到喺屋企咧相聚可以閒話家常嘅時間咧就已經唔多噶啦。 嗯， 不過因為呢個新冠肺炎嘅疫情啊，兩個咧都被逼喺屋企工作啦。咁大家面對面接觸嘅機會自然就多啦。過咗一段時間。唉，有一日大家都覺得好悶啊！咁、提議，唉，不如啦，捉下象棋，消磨一下時間啦。好啦，開棋之後咧，冇幾招，老公已經控制大局啦。 咁叻啊，咁快脆啊！ 多數男人捉棋叻過女人嘅。 咦，咁如果叻嘅時候咧，通常太太都會有啲唔開心嘅。啊，點解唔係我叻過你咧？咁樣嚇。 係咯，直情掹曬嗰只樣。 哦。 啊，點知突然間咧，佢出奇招喎、 啊。即係阿太太出奇招。 係啦。嗱、 啊。 你要让我噶，我只马系可以行田，甚至行眼目个木字都得。 吓，个马系应该行日字步噶喎。 冇错啦，佢话我嗰只千里马嚟嘅，同人唔同。咁老公啊，唉，算系让下你啦。 嗯， 咁啊，接受咗。 系， 再继续再捉落去啦。 嗯哼， 点知捉咗几步，老婆都系唔掂。 吓， 咁跟住佢又嚟啦，又话：，咦，我只过河卒咧系可以褪后嘅。 吓，喂，向前噶嘛，系咪？ 系啦，过咗河就要向前噶嘛。 吓， 个理由就话我呢啲系经过特别训练嘅特种兵嚟嘅。 嗯， 咁你话乜都得啦吓。老公啊，唯有再忍，行多几步。啊，老婆又话自己只象可以过河喎，因为系小飞象。 咁佢老公点啊？可能都应该系采取忍接受佢系咪咧？ 因为点解咧？成局棋佢都控制大局， 嗯、 任你点矛啊，佢都暂时仲系赢紧噶嘛。 不系嘅，我都明嘅。即系通常咧，又是两公婆啦，老婆梗系话想个老公让下自己，于是乎咧谂埋啲唔系理由嘅理由，就系、是、想你， 即系让佢， 你要就我，咁我先可以捉赢你噶嘛。咁啊， 系啦，啊咁一路捉落去，咁太太咧就竟然话嗱，我只炮咧。就唔使隔棋殺敵嘅。 通常炮殺敵嘅時候要隔咗隻棋㗎嘛，吓。 冇錯啦。 咁佢就唔使呀，佢話。 哎，我呢隻高射炮嚟嘅，可以跳起射高嚟殺敵嘅。 係。 仲有喎，隻車呢可以轉彎㗎喎。 嗯。 大家知道啦，車呢就打直行㗎咋嘛，行幾遠都得，但係唔轉得彎㗎嘛。 嗯。 咁點解呢？喂，我呢隻車呢就是現代的車來的， 是 我現代的車嘛，當然轉得彎了。 那個老公都即其實是啼笑皆非可能 我的野蠻老婆了變成、是不是到這裡呢，老公都覺得還忍得， 是 因為敲定勝局，你怎麼捉呢都捉不贏他的了。 那最後的結果是怎麼 呢？竟然太太反敗為勝、 欸、 你猜他用哪招呢？他竟然用他老公那些棋的直視你将个老公军， 即系老公自己嘅棋， 系啦，将佢只士咧就食咗佢只将。 吓， 点解咧？佢话呢个原来系我嘅卧底嚟嘅、啊，即系掌细龙嚟嘅。 哦， 而家就发挥作用啦。 咁都得嗱，即系通常呢啲情况咧，系电影里边嘅桥段都有嘅。女人系野蛮，蛮不讲你嘅时候咧，啲男人通常都就嘅。 错啦，咁呢盘棋。除非你夾硬嗌交嘅啫，系咪？ 嗯， 即系好明就太太赢咗啦。 系啊，好啦，咁跟住点咧？ 吓、啊，赢咗棋咧就笑容满面啦， 系 好开心，嗱嗱临咧就去洗菜啊，整饭食咯。 嗯， 仲鬼咁好食嘅整到。 系 嗱、啊，平时食完饭咧，通常就规定老公洗碗嘅。 嗯，分工合作啊嘛。 系啊，啊而家老婆咧，诶唔使你啦，你睇电视啦，啊等我洗埋佢。 系咪即系个老婆赢咗局棋咧开心啊？ 开心。 又或者可能都知道自己野蛮，系我做翻多啲嘢氹你开心，系咪咁啊？ 可能试到个老公啊，原来佢都系让我嘅咁。 咁呢个又可以系话情趣吓、啊。 嗱、啊，个老公坐喺个厅嗰度， 嗯， 悟出咗啲道理啦。 吓、 啊，佢自己分析咗三点。 系。 第一点，屋企咧就唔系据理力争嘅地方嚟嘅。尤其是你面對你的老婆， 嗯， 啊、你冇得爭嘅。第二咧，家和萬事興，大家和諧共存咧，就雙贏噶啦。 係、 啊、第三點最重要啦，就係要控制情緒啦。 嗯，咁呢個老公其實咧都好大體，佢好明白啊，即係為件大事。你想大家能够是和平相处开开心心呢，有些位置呢你忍得就忍啦，但是当然不是说令到自己很辛苦的那种忍，始终其实两公婆其实都是好的嘛，是吧， 他输了盘棋而已，但原来一番享受几过瘾呢， 是啊，其实当中也都明白其实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想真啲，其实唔系真系咁大件事啊嘛，系嘛？ 啱嘅。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系好似呢个丈夫咁，有时退后一步，谂一谂， 海阔天空啦。 系啦，冇错。多谢啊，崔博士，你喺网上睇呢个其实夸张嘅故仔，就希望大家明白嘅情况啫吓。 我将佢重组过嘅， 咁啊动听啲嗬。嗯，好啦，我哋翻翻嚟呢度咧，就系讲去到汤水啦，有啲乜嘢健康嘅汤水提供俾我哋咧？ 我哋介绍一条滋润安神汤，一人量嘅，个材料咧有桑葚同埋党参各15克，百合30克，麦冬10克。再讲一次，桑葚即系桑树嘅种子啦，同埋党参各15克，百合30克，麦冬10克。洗净晒啲材料啦，用4碗嘅水煲佢45分钟就掂噶啦，好简单。嗱、那个功效咧，桑葚系滋阴补血、生津润肠，百合润肺止咳、宁心安神，麦冬 润肺清心，养胃生津，党参健脾益肺，安神益智。成条汤水呢就滋阴润燥，安神益智同埋除烦嘅。 好，咁唔该晒，今日崔博士提供咗呢个滋润安神汤吓。临尾有啲咩小 tips 去提醒我哋呢？ 之前呢原先预备咗一条呢就医盗汗嘅外用小方啊。 嗯。 外用嘅啫，唔系食嘅。咁但系由于时间同埋内容有调动嘅关系呢，咁就留到呢一集呢先交代啦。 好，系咩嚟呢？ 有两样嘢，酸枣仁同埋五倍子各等份，两样都喺药材铺买到㗎啦。 係。 将佢研碎佢，攞个罂装住佢啦。每晚呢喺瞓觉之前呢就倒20-30克倒出嚟。攞啲蜂蜜呢将佢调成一个糊状。 係。 整到好似粒丸咁啊。 係。 揿扁咗之后呢就敷喺呢脚板底个涌泉穴。涌泉穴我哋介绍好多次㗎啦。 係。 咁啦，然之后呢就用绷带或者布条呢将佢呢固定咗佢，由佢咧黐住只脚板就瞓到天光，第二朝咧就掹咗佢就得噶啦。慢慢咧就换一次新嘅药，咁一路咧做3-7次咧，咁可能咧有机会咧就止咗你啲盗汗噶啦。 头先你讲20-30克咧，即系大概几多嗰度？ 大概咧，我哋如果用只手指尾啦，半只手指尾咁上下大细吓，将佢搓埋粒丸咁样揿扁咧，就成个5毫子到1蚊银咁上下大啦，睇厚薄，绑住就得噶啦。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呢？何超博士， 这两只药呢是有它独特之处的。酸枣仁是安神药，它味甘酸平性的，有养心益肝安神和敛汗的作用，适用呢你心悸失眠治汗和盗汗出汗都对的。五倍子是一只收息药，即是会收敛的，它是味酸和色寒性的，它有敛肺降火、息肠止泻、收敛止汗和止血，还有收湿敛疮的作用，总之呢有收敛的作用的。多数用来呢有些肺虚久咳、久泻久痢、止汗盗汗出血等等的，还有呢湿疮渗液，有些疮埋不到口，这两样夹埋呢对于收盗汗呢就非常有用啦。 好，咁大家如果唔好记得嘅唔紧要，之后呢上网重温返就可以听返多啲细节嘅嘢。咁大家可以上网重温嘅呢就去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啦，3w.rthk.hk。 我哋讲好多呢多数都系呢针对女士嘅更年期，男女都有更年期嘛。所以为咗公平起见呢，往后几集呢都讲返男士嘅更年期，特别针对前列腺嘅问题，前列腺炎啊、前列腺肥大啊，甚至前列腺癌等等嘅。 男女都要听啊，因为你要话返俾另一半听。 要照顾另一半啊。 係啦。好，唔该晒崔博士，下星期二见下，拜拜。 拜拜。 望望大钟呢，就大概3分钟到6点半啦。而家温度25度，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咗。今日会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啊。 远在东边的山有静下雨，看西山这半天色清朗个满村，情是往接受今天。 看世间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 东山飘雨西山情，邓丽君的歌曲结束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听日咧就星期三，我哋会有雷洪吉博士喺健健康康在清晨嘅环节咧，就讲下热病啊。热病系咩咧？一讲中暑你就知啦，系啦，讲呢一类嘅题目。咁啊，听朝早再见，而家25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表示，乐见总统特朗普似乎从新型肺炎中迅速康复，但是强调美国目前的疫情危机仍未结束。拜登在佛罗里达州出席竞选活动的时候说，好高兴见到特朗普周末发表讲话和录制影片，现在又要忙于在社交媒体发放竞选信息。但是拜登寄予特朗普必须听从科学家的意见，又敦促特朗普支持在全国联邦建筑物内强制戴口罩。拜登较早前说，如果专家认为是安全，他愿意按原定计划下星期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和特朗普辩论。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有大型示威，抗议有人在星期日的国会大选中操控结果，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警方以武力驱散。大约5000人原本在市内一个广场集会，秩序大致和平，但是入夜之后，部分人试图前往国会大楼被警方阻止，警方发射水炮、震撼弹和催泪弹驱散，多人被捕和受伤。根据选举结果，16个政党当中只有4个获得最少 7% 的选票取得进入议会的门槛，其中3个政党和总统热恩别科夫有密切关系。反对派表明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有国际监察员说买票和恐吓的指控可信，引起严重关切。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的冲突持续扩大，双方互相指责要为攻击平民区负责。纳卡当局说，亚塞拜疆军队星期一向首府斯捷潘纳格特发动火箭攻击，再多21名士兵死亡。亚塞拜疆就说，亚美尼亚向纳卡以外的几个城镇发射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亚美尼亚总理通电话，呼吁立即停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认为必须结束军事冲突，但是亚塞拜疆总统坚持亚美尼亚必须先从纳卡地区撤军。在台湾，士林地检署和警方暂时未收到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投案的讯息。行政院长苏贞昌认为，台港双方应该协商如何送陈同佳到台湾投案。移民署说，署方只是注明陈同佳不得申请网签到台湾，并没有管制他不得入境。本港保安局说，局方已经多次强调，陈同佳在香港已经服刑完毕，并重获自由。特区政府没有法律授权干预陈同佳选择以什么方式到台湾自首。有台湾刑事律师认为，陈同佳一案已经变成政治事件，台湾方面对陈同佳投案目的有疑虑，演变成台港之间互踢皮球。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陈同佳由台湾的李律律师事务所代表，